22点05分11秒。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NJNY们， 欢迎光临11月15号周四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南方女士乐队，其实也是一个组合啊，二男一女的组合，这首歌正好体现了他们那个男女对唱风格，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其他人另外一个人的心， Somebody else's heart， 另一个人的心不是你的心， 你不在这里，就是很委婉地拒绝了对方，对吗？对， Somebody else's heart， 就是本商品不参加本次活动，其实也可能是在怎么说呢，在指责那个人并没有真心地用在自己身上，可能是我感觉是另外你用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自己也是知趣了。首先呢， 听听晚上已经打开新浪韩立微博，看到我们外场直播帖的朋友会惊讶哈，这个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没发生什么呀， 怎么不戴口罩了， 那就欢喜， 没了，对吧， 非常欢喜啊， 但是怎么是晚上没吃饱吗， 那也不是， 张着大嘴要吃话筒， 每一个这个到了高潮唱这个高潮段落的歌手都是这副表情， 还有就是你的大戒指， 哎，这大戒指呢绝对不能跑， 终于有这个大特写的机会了，各位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看一下本周夜间 直播帖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啊，周四的晚上， 对，我一看他这么这个动感表情这么夸张， 是他也不来， 那我根本不可能驾驭的， 你怎么办呢， 不是真的，我说那我给你照吧，然后就一张，对，他就穿了一张很程序员的格子衬衫哈，就是然后一张照片，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眼神中透露着哈看到了些什么，发生了些什么， 看到什么， 惊喜着什么， 就是看到你们都过来吧啊， 哎，晚上路灯一亮，满满的正能量，拥抱月亮， 放下手机，出去倒垃圾哈。今天晚上呢，我们需要1664红在外场和大家互动一下，保证我们的小树能长到1米2。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起风了？绝对有，今天早上送闺女去幼儿园，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哈哈，天呀，也该， 不是，天是不晴，但是呢，风照这么刮下去，这雾霾也该散了，特别好，对，但是确实有降温的感觉了，多穿一点，别感冒了。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街灯初街道破碎的光影， 转过头，轻声说，夜色真好，我想这就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点。人群散去，你在我身旁，我低下头沉默着，不动声响。你走近我，突然间 我想这就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你说不要怪罪与过往，你说这人间有时荒唐有时伤，所以你离去后我将悲欢，记录满城爱的时光，生活一旦飘摇感叹，他们还是有时熄了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 心里的原因吧，我想街灯初明，街道破碎的光影，你转过头轻声说，夜色真好，我想这就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 说这人间有时荒唐有时伤，所以你离去后我将悲欢击落满尘埃的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谢了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你说不要怪罪于过往，你说这人间有时荒唐有时伤，所以你离去后我将悲欢击落满尘埃的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你说不要怪罪于过往，你说这人间有时荒唐有时伤，所以你离去后我将悲欢击落满尘埃的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来自陆先生乐队演唱的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虽然他们那一首春风十里哈真的是唱动了很多朋友，我个人特别喜欢这支乐队，而且觉得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很认真的唱歌咬字的那种感觉， 而且感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段演绎的戏份在这个歌里边，并不是说主唱是全部，我感觉到能让所有的乐队嘛，既然你说他们是一乐队嘛，那所以他们这个每一个人在里面的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张力啊，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 是， 我们也真的非常希望啊，知道男左女右这么多年来一直还住在你夜里的原因啊，心里就不敢想了哈，能住在你的夜里啊， 已经在夜里就不错了， 对，能霸占你的两个小时， 就这俩小时， 对， 非常不错， 多一分，我们也不抢嘛。 嗯。 少一分呢可以啊， 少一分确实有的时候有的是啊，比如说你要吃小青海参呀、啊、之类的。 今天都变坚果了， 是是，现在已经变坚果了。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哈，在这些年当中要跨越那么多的啊海参啊、枸杞啊，还有什么大枣啊， 是， 然后才能等到了这档节目的开始。 也是，后来那个韩立枸杞它都升级了，韩立就是很讲究了，他已经开始给自己泡紫枸杞了。 嗯，那叫黑枸杞， 也就是很多人说的黑枸杞。你还害我？ 不是咱们现在又要卖吗？ 我到市场非得买紫枸杞，人告诉说啊，不是我买黑枸杞，人告诉你哪来的黑枸杞？给你找了半天啊，您说的是紫枸杞吧？我说啊，对对对对，就是那。 我送你一些，真的 不用，没事，我就问。 不不不、嗯，我还是送你一些吧。 算了吧， 你看马上就要过一些节日了， 算了， 这个 不不不， 一年到头了， 不 也是为了这档节目辛苦啊。 不要都给我准备礼物吗？ 两个人 不要都给我准备礼物吗、 哎，很像刚才的上一档节目。是不过确实到了年底啊，大家都有这种聚会啊，都有一种互相，就像小时候嘛，开这个新年晚会的时候要赠这个贺年卡片哈、啊。 对。 现在小孩可能不太这个互相赠予这些东西吧。 这个情趣是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是，比如说你去了天南海北，但是你也特别想让自己身旁的朋友感受你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域，你呢？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就是很质朴的办法，就是买当地的，就是买当地的那个都不叫贺年卡，叫做明信片。 对， 是叫明信片。然后你填好了，此时此景，我要在明信片上赋诗一首，然后寄给我最亲爱的朋友叶谦，然后夸从米兰给寄回来。 啊、为了邮戳，对吧？ 是那个邮戳 的感觉、哎。 但是现在谁还有明信片？已经说实话，已经行将 被红包取代了， 对，就完全就已经被取代，因为现在太快捷了，就是我在哪儿，我在南极呢，啪一张照片就 OK 了， 朋友圈人人点赞了，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人而异吧，也许有的人他还很喜欢这种传统的方式，他也希望这张明信片真的可以漂洋过海，尤其人家硬笔书法很好， 对， 在那个美景当中，然后呢留下这样的一个，反正给我送明信片的朋友我都留下来了、 这是当时的一种情趣，很可惜这种情趣很可能已经被 后人而无忌，后人而无忌， 大家可能有点嫌麻烦，但在很多旅游景点，就是包括去国外，它会有一些邮局就在那个附近，然后就便于你来操作。 其实明信片还是有它的精美之处的。 嗯，好吧，如果你希望做一点慢下来的事情啊，不那么着急，不那么在意结果的话哈， 对， 那其实可以让这个过程慢慢 来。有的时候这明信片可能比你还回北京还慢，就是这么一简单的。 那肯定的了。 对，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哈，有几个朋友呢还是很热情的，但是你的名字真的好难念呢，所以在晚上吧，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听起来直截了当一些，是吧？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奉劝哈， 刚才他差点选了一个叫做格林 King 的人。 对，你这大半夜的，你说直接说点好听的哈，多好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民都能直接知道的。 但是每次都叫你 Glenn King， 这是 Glenn King， 很洋气的。好，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如果一会儿 再查一下， 没有任何人跟你争抢的话，那就还是你喽。 好，这首歌来自 U2， 名字叫做从你自己固有的那个方式中跳出来 ，Get out of your own way， 就叫逃离舒适区， 是 啊，不要总在一个熟悉， 跳离你固有的模式。Get out of your own way， 从自己固有的模式中跳出来，跳脱出来。也许你，哎，你今天不这么干，你今天哪怕就跳出来那么一下，你为人处事的这个固有的状态，你不是这样的。今天你忽然，比如说， 没有站在自己更多的利益那么考虑，你是换位思考了一下啊，你就是反其道而行了一下，你并没有就是按照常规你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就不，嗯，我今天我为别人着想了一下，我这么做，也许哎，你也许能得到的，或者是你能共赢的、双赢的会更多，这是真的。来自 YouTube 的 Get Out of Your Way。 在这首歌结束的尾声哈，又听到了叶谦这么多内心的独白啊。 这不是我内心的独白啊，这不是我内心独白，我就是这么一说，跟着这歌这么一情绪这么一说啊。 有些事情呢，就是到晚上哈，不要说 教。你想让我这个过心的跟你独白，老了，我还跟你 get up your way， 没门是吗？ 就是。 行，今天晚上的红人呢，目前还真的没有更多的朋友来抢，但是我也借着一个小朋友的故事，这位听友的感受呢，也知道大家为什么不来求红。 怎么了？ 他说等我哪天不困了啊，我一定来抢个红。 人家怕，人家根本盯不住。 春困秋乏夏打盹，嗯， 睡不完的， 睡不醒的冬三月哈，这是天冷了，大家睡得也早了，没关系哈，早点入睡，这个是你们的健康，对我们来说是更重要的。而我们呢，就再做个几年吧，对吧？就也得回家注意身体健康了。 是啊，是啊，是啊。 哎，真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作为晚间节目的主持人、嘉宾，你会看到一些文章有关于熬夜对身体有害的这些字眼的时候，会怎么感受？怎么自我心理调节？ 我立刻我就不看那文章， 不看 立刻我不看。 我是经常会看。哎，我好像就是不是熬夜打游戏，我熬夜的时候心情挺好的，然后我第二天不是一下子早起， 给自己找辙。 对，我不是三点以后睡的，我两点之前睡的，然后跟自己一阵的心理辅导。 这等于说在人家那个字里行间找漏洞，想让自己劫后余生那种感觉，人就是没把话说死。人要是一开始一个大标题就是11点之后睡，必亡。你就完了，就没有任何杠台，没有别的商量，什么什么第二天什么早起早睡，什么都没有了。 嗯，这个真的很难，这个两者都兼顾哈。 是， 谢谢一个小朋友的故事，他说男左女右依旧霸占我心头多年。 谢谢谢谢， 都不是霸占夜里了啊，他那个小心脏都有一块地儿给咱们留着呢。谢谢你，实在不行，我们今天要不就让这位朋友上线得了，上位得了。 格林黄，格林王，格林王啊，我们可以用中文叫你啊，格林王，嗯，就不是每次都叫出Glen King， 这样就是大家也不好认你，我们也不好认你，是吧？所以我们直接就叫格林王，就叫你格林王了啊。 好的，听听这首来自徐佳莹现场翻唱的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我们第二时段等暖文章和冷笑话吧。有请这位 格林王 相位。 你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电影方面，本周五最值得关注的电影非《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莫属。《神奇动物》是《哈利波特》系列的衍生小说，讲述了神奇动物学家纽特斯卡曼德离开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后，为了寻找和保护神奇动物所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作为这个系列影片的第二部，《格林德沃之罪》的剧情接着前作的结尾，讲述了黑巫师格林德沃从美国越狱成功，并逃往法国发展秘密势力的故事。很多看过点映的观众说，这部电影弥补了《哈利波特》系列中许多家庭和人物留下的悬念，并以有趣的形式与现实世界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另外，本周五还有一部国产电影值得关注，就是由陈建斌、任素汐主演的《无名之辈》。电影讲述了几个生活在山水桥城的小人物，因为一把老手枪和一桩又恨又萌的结案，阴差阳错地拧在一起，共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精彩故事。电影《无名之辈》部分灵感来源于话剧《蠢蛋》，这部话剧就是由《驴得水》的女主角任素汐主演的。故事比平时的黑色幽默更嬉皮笑脸一点，用西南地区人民特有的方式来对待生活的难处。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1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5号周四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二时段周四的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男左女右， 红人到了1664红， 是 目前小树已经长到了1.17米。 对，格林王直接啊，没聊几句呢，直接奔着1.2米就去了。 因为毕竟本周这是你的收官之作了哈。 是，然后格林王今天来求红的那个 理由， 理由是北京太冷了，今天 暖和暖和。 对，今天就让您红一下，暖和暖和大家。 还好，其实据气象部门就是预告，今年的温度比去年的温度其实是高几度的。 是 啊，大家是有感觉的。 要查去年，咱们俩在今天的这个去年的今天这个大 半相啊， 是皮夹克加上长领衫是吧？都是有那种毛衣的迹象，反正是。 嗯，今年好很多了哈。 是， 别这个铺垫这些了哈，重点是你本周的最后一个冷笑话要登场了。 说你姐姐那手，你说我都没怎么开口说呢，你就没蹲那边都歇斯底里了。韩美啊，韩美，韩丽的姐姐，对，她美丽的姐姐，那个手机里有这么一个，手机里有这么一个通过的消息啊，通过验证，我后来那天就说他手机里这么一通过验证吧，就说看他有一条通过验证，我已通过了您的好友验证啊，然后呢紧接着呢这 人家还跟着一句啊，您好，这里是大连203男性诊疗专科医院，我是男科主任李医生，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的吗？啊，你姐姐回应，哎，有啊有啊有有有。好，您好，那好，那您请说，到我朋友圈里帮我点一下赞。 Up at the stars, we are billions of beautiful hearts, and you sold us down the river too far. What about?To be solved, we are children that need to be loved. We were willing, we came when you called, but man, you fooled 很美，这个女人、 挺好，人家直接又给他 欠 人，直接给拉黑了。 他跟人加微信朋友了吗？ 加，跟人加了，而且成功了，但是目的不是很纯啊。因为我知道那为什么，当天我们已经他纠集所有的他认识的微信里的朋友，都到他那个朋友圈第一条去点过赞了，估计他揪不来人了。但是他不知道，我现在也有一个问题， 无聊， 我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朋友非常需要别人到自己的某条微信下面去点个赞，是不是他有一个这个数量累积，他能 对， 他能有一个 什 么得到什么，是吧， 打折呀或者是什么的。 是这么回事，我还说，我说这个那么重要吗？都必须去点赞呢。我真是 琢磨这事。我跟你讲啊，就是有朋友第一次跟我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就帮他点个赞， 是 吧？ 嗯， 等到他无数次啊，就是真的频频的， 他老玩这个哈。 后来我就把他删了。 这对这个那个李大夫就是把你姐删了， 不是真的。而且我就看了一下，都什么咸菜呀、奖品， 我谁知道？ 真的，就是、 我是不知道你姐赢了什么，反正我给他点赞了。 然后而后他就再也没有给我说过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你已经干扰到别人的生活了，对吗？而且别人不这么做的话，你就觉得好像不配合你，但是你常常去骚扰别人这件事情的话，也给人家生活带去很多困扰。 对，我现在我困扰到终于今天让你解开了，原来是他们能得到些某些小礼品。 肯定是这样的。好吧，不说他们了啊，来进入到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本周四啊，也是本周最后一篇最短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 一个人变心的原因。感情是个复杂的东西，有些人为感情着了迷，还有些人在感情里失去了自己，还有些人爱过伤过依旧没放过，失去之后还对过去的感情耿耿于怀，还在一遍遍地询问为什么对方会变心。如果真的要追究一个人变心的原因，或许没有那么多具体的答案，对有些感情而言只是简单的彼此都不爱了，而对有些感情而言是因为一方先放弃了这段感情，还有就是因为时间因为距离的改变让彼此的心变得更远了。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分开了就是分开了，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变心了就是变心了，纠结再多都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啊，别再为那一个不可能的人伤心，扬起你好看的笑脸，穿一双合适的鞋子，千万别回头，千万别停留，勇敢地往前走。我说爱你的时候是真的爱你，后来说不爱了也真的是不爱了，我没骗过你。我以为要相爱的两个人分手至少要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儿，比如第三者，比如绝症，但其实不用。不安、忙碌、疲乏就够了。你剥开了一个很酸的橘子，然后感到后悔了，可对于橘子来说，那是他的一切。忘记一个人只需要两样东西，时间与新欢。你选择了新欢，而我选择了时间。每个故事都有三个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和事实。有些事儿不说是个结，说了是个疤。慢热的人真可怜，别人已经腻了，他却刚刚着迷。春天应该暗恋一个人，夏天就和他私奔，秋天应该想念一个人，冬天就把它埋葬。等我变得更好再去喜欢你吧。后来想想就算了，变得那么好干嘛还去喜欢你。我不再奔向你了，这次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了。 枝叶生治疗失眠梦呓，那封手写信留在行李上的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在一次甜梦里惊醒。 周四都会和你分享一篇很短的暖文章，而且呢它后面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发自内心的字字珠玑的小句子哈。 是格林王刚反应过来，不是跟格林王一块抢的这位朋友叫奥西赞，说我刚想抢，这一下就变格林王了。 格林王听完这首歌之后呢，不，这篇暖文章和歌曲之后呢，很感慨哈，直接把这首歌和这篇文章送给仔，你是我的命， 你是我的命 VC 啊， 这应该是他女朋友吧 ，Victoria。 这两天我们好像情侣档很多哎，昨天不就是吗？ 对，昨天那个名字有点绕啊，你谁和谁， 这和这个，那个和那个， 他是 A 和 B， 然后他 的 他那个他那男友了是 B 和 A， 挺好的，挺幸福的哈，这么冷的天儿。心里有个小爱人啊，能够取暖。 是， 同时呢，这位狮子男今天晚上的，哎，果然哈 ，King 啊，就这种感觉就很霸气。 你看看那个兽中之王嘛，对吧？ 所以今天他是一个狮子男当红人，我们已经让外场的小树蹭蹭蹭蹭蹭蹭蹭就长到了很高很高的1.41米。 1.41米，这才第二时段还有10分钟。 所以你今天晚上大戒指、大眼睛、大嘴巴， 我这多么的歌星气质， 对，很疯狂哈，就是睡什么睡嗨起来的感觉， 最后一拍的感觉呢嘛，这是绝对是当年有那种性格的乐队主唱啊，现在好像不多了。这首歌来自 Swan Dive， 名字叫做金子 Gold。 24K 的那种是吗？ 那现在你要真是什么纯的那种啊，他不论就不跟你说什么999，不跟你说24，就叫 Go。 It will be something she can't hold. 怎么听着有点瘆呢？ 嗯，对 啊，第二十段，你这就放在第四十段多好，全给哄睡着了。 第四十段这歌出来，有一部分人可就真睡不着了， 害怕 是。 你还挺考虑你听众的， 就像那个，这他是怕，他是真的怕，他是我是很理解的，就是从每一个毛孔，从每一个就是，他并不是说就是慎的他自己不行啊，他是他连害怕带抵触带讨厌带那个。极其的反感的那种啊，就是害怕。你比如说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他就是巨听不得蛇这个字，就是巨看不得蛇，然后也不能想到蛇这个东西。有一次我们恶作剧啊，其实是喝了一碗西湖牛肉羹， 嗯， 然后呢，我们就是其实是喝完酒以后跟他开玩笑说，刚才你知道吗？你今儿吃蛇了。他两眼圆睁，问。哪道菜？然后我们说，哎，就是刚才那个，那是西湖蛇羹。结果我们没想到这个人，对， 肯定的， 就是立刻就跑到那个，啊，就 如果对某些食物极度排斥的，产生不适感的，这个玩笑真是开不得。 对，从那以后，那个年少轻狂的我们就知道了，有一些东西它就像是抑郁症，它并不是你想的，它只是脑子，它只是一种心情啊什么的，这种精神上的之类的，它不是，它是真的，它胃会疼，你知道，它是真的机体会疼，它是真的，如果它难受，它并不只是失眠或者是精神的那种， 它会很一阵子， 它是真的疼， 对，很长时间， 非常的这个生理上的就非常难过的疼，痛不欲生， 交友不慎啊，脑海中不断的弹幕，交友不慎， 后来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轻重了，再也不开这种玩笑了啊。 男孩女孩， 这是男孩还是？ 对， 是一个男孩还那个，这样女孩跟我们绝交了，就我跟你说，这女孩就受不了这刺激了。 你们也不可能敢跟女孩开这种玩笑 啊，这经常跟女孩开这玩笑啊，但是 你都多大岁数了？ 我们那时候啊，我就想啊，很年轻的时候嘛，二十出头的时候， 聊闲的时候 开过这么一次玩笑，结果把我们吓着了。那个人这基本上吐到快犯胃炎了那种感觉。 不要这样哈。 是。 刚刚呢，我们这位今天的红人跟我们说，他不是狮子男，他是天平男。 啊，格林王是天平男。 那你自己在注册的时候显示给的，那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对不对？ 写的农历嘛。 反正就是你当然不想把自己更多隐私暴露出来，我们也能理解哈。 对。 但我们也是照着这个样子说的哈，你自己写的嘛。 可以，他可能觉得自己， 简介哈二的二度 自己的那个上升是、这个、 酷酷的， 是吧？ 感觉自己酷酷的。OK， 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哈。我们都可以在白天时光里，在你的各自岗位中，把你的所有闪光的东西展现出来。但是夜深人静呢，那些软弱和脆弱，就让在这样首歌中当中哈， 一听就周华健， 第三十段节。 依依不舍地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是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骄傲，梦里只静静等天荒地老。

比如说每天每晚都有下了班来 酒吧，你还得花钱 来这儿小那种酒馆，就酒馆形式的进吧，然后每晚都会下了班有一些就附近的工作人员，然后跑到那儿去稍微放松一下，然后推门进去都半熟脸，然后知道你是隔壁的医生，我是隔壁的律师什么的，就这种嘛。怎么会说每天晚上必须下了班九点钟必须啊吃完饭九点半必须大家在这儿集合？我没听说过还有这种消遣的办法的，就是说我十点钟来也行，我是九点钟来也行，我是九点半来也行，我是随便坐这儿要什么喝的也行，没有说大家都是变成这个都变已经程序化的，那就不好了，对吧？嗯， 我更希望这里就像一个深夜的菜市场啊，深夜的食堂一样， 对， 它的门槛非常的低， 哎，深夜食堂 没有门票， 深夜食堂就是那么轻松愉悦，一会儿进来一桌客人，一会儿走一桌客人，聊够了走啊，喝美了走，是吧？ 而且都是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菜品啊，大家没有办法，这个今天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毕竟呢我们储备的一些食材也不是很多。另外就是我觉得因为菜市场它是每家每户哈，在生活中在你的周围都一定会有的地儿，对吧？ 对， 可能你不会去，比如说一些单身人士可能就超市啊或者是网购啊，他不去菜市场，但是大多数居家过日子的人都会去菜市场买东西。那一来二去的话，卖菜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大哥小伙儿啊，基本上都脸熟了，对吧？ 对， 哎，今天我短你几毛几分，哎，明天哎不用给了，怎么样？ 是啊，明天我也不会因为你还短着我两毛钱，我跑到你那儿去要买个东西。 对，我觉得我们这里呢，就是类似在你家附近的一个菜市场 啊， 有时候你饶有兴致啊，准备给家人做一桌丰盛的晚餐，就会呢多买一些。 是， 有时候，懒了，不想做。 你要饿死家人是怎么着？ 没有，就是路过啊，我只是路过，我没有进来啊。但我知道这家菜市场没关。 Karen Ann 这首歌啊，来自 Karen Ann 的 Meetings。 星期外面都下着雨， 天气变冷，但你不会照顾你自己。桌上相片还是我和你，不想回答这些话也没关系，不用继续听我的坏心情，都被束缚在这熟悉寂寞城市里，不用再回来，不用再等待，我可以在没有人时照顾好自己。我知道世界的另一头也应该在下雨，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回忆，明天的天空应该变得温暖晴朗无比，十一月的天气依旧是这么多偏向你。 哎，空着的座位需要人来陪，看着桌上相片却不在身边，每天感觉真的好累，落叶慢慢在下坠，被风吹走没人追，看着路灯像我自己的影子，想象我还在脑海，看着手机屏幕等待你信息一刻发入，每当我发完动态总有一块留着的你关注，这个世界多么奇妙，让你微笑不健康，这个世界多么奇妙，在一起慢慢到老。 这一个星期外面都下着雨，天气变冷，但你不会照顾你自己，桌上相片还是我和你，不想回答这些话也没关系，不用继续听我的坏心情，都被束缚在这熟悉寂寞城市里，我可以在没有人时照顾好自己。我知道世界的另一头也应该在下雨，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回忆，明天的天空应该变得温暖晴朗无比，十一月的天气依旧是这么 的天气。这位歌者他的那里十一月总在下雨，但北京好像没有哈。啊那个、 这不昨天夜里还下了那么一会儿呢吗？ 下了吗？ 要是没下的话，也不至于今天早上起来天又空气又好转了，然后呢，但是呢天又是阴的，路上还有那么湿湿的那种感觉，肯定是下了一会儿，帮助降尘了。但真正的功劳还是刮起来，对，刮起来，小风风风婆婆刮起来。 今天北京晴朗很多哈，我是指那个雾霾散去哈，它没有太阳，但是它依然就是挺透亮的哈。 这种 这就已经很够了。 这种事情就是有很多朋友的错觉啊，他还戴着这个口罩，然后还一直说这不还是霾吗？雾那个灰蒙蒙的那个。 这个我们是能判断出来的。 对，我说您仔细看呢，它已经不是那种。 就是不透亮， 能见度，你得仔细看能见度的。 我今天都已经开窗通风了啊， 是 这个是，就是你能感觉到变化的。好的，23:11啊，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天气会越来越好，当然尤其冷天是越来越多了哈。 对， 大家呢早出晚归要注意啊，添加衣物啊，不要那个让自己冻到了。哎，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相爱的、关怀的都会告诉你，哎，明天天气啊，然后你多加点衣服，然后有的人就会说。我还加什么？秋裤我也穿上了，你告诉我加什么？ 那要不你多吃点、啊、多来点卡路里。 是我一边走一边吃对吗？ 别去， 要怎样呢？ 先吃好了蹲食住了然后再走出去。 对，但 也可以少穿点。 虽然说这个话它可能对于你的生活不能有绝对的指导和操作意义哈，但是 你能立刻感知得到这个人他在意你，对吧？ 对， 这就很重要了。谢谢。有一些听友问我有没有开一些电台啊，就是说一些私人电台。 这昨天前天都同样的问题哈，这个 MyZ 纸探花， 探花没有啊？我除了在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会有两档节目，一天中的最后三个小时，我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网络频道的私人电台，目前也没有开设微信公众号。 对，他其实他想问的就是，估计啊，想问的就是 整一个呗， 想整一个能随时听到你暖文章的地方。 明年呢将会开通微信公众号，而且我们昨天也介绍了哈，将会是一个非常佛系的微信公众号啊，不用 这爱来不来，爱走不走， 可能每天想更新就更新一下。不想更新可能他就半天就没有， 不用主动打赏。 但是我有一个自己内心里哈，对于这个微信公众号一个非常美好的 憧憬， 像一个小种子一样种在那里的感受，就是我希望他一直等到我退休的时候，当你们想找到我的时候， 他是盈利的。 不是的，你是可以感知得到我的，因为我的微博大家也看到基本上都是你的工作的时间段。 微博上基本都是 我。你说我以后我也不能到晚上九点再给你们发直播帖啊，对吧？ 是。 而且微博的世界确实关注你的人非常多，我觉得微信公众号大概是更私密度更高一点吧。 是。 就是说 这样就好多了。 因为它麻烦嘛，所以。 但是你微信 特别喜欢你的人才关心你。 对，你微信公众号不太好推，微博还是比较那个。 对对对。 广泛的，马上推出去。 是我不需要什么推啊，就是大家。记得啊，这个多加那么一个不害着你的事儿啊，有空就看一眼。但是咱们走一个长情路线啊，就像男左女右这档节目一样，从开播那天起可能你也没看好它能走这么长时间，对吧？它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让你惊艳的广播节目。 是啊， 这么多年它也都四平八稳，也没有什么突破。 就像今天晚上咱们开场的这句话，韩立说的很到位。 我 在这儿就是开心就好。 对呀、 啊，没有别的啊。 你看他照这个相、你要问我好看吗？我说这跟好看无关。 对， 这不就是开心吗？ 因为 你想展示那一幕的自己啊， 开心了，能开心了，大开心啊。 So great a treasure, words will never do. Surely, if this Thousands of cities from home wander into the unknown. Chances are here, I was told, crossing the footsteps of new and of old. Recurring smiles in the air, sky blue and life full of cheer. Stories of people unfold, and all we'd imagine is here. Travel on into the dawn when memories grow. Sway along with all the names that this life may hold. It's the little things left through the night, through the crowd, to the end of the road. Travel on beyond the dawn, where everyone knows. Faces familiar, a place I call home. If there's anything, anything I'd ask about in the end, where will I wake up tomorrow? Travel on into the dawn where memories grow. Sway along with all the names that this life may hold. It's the little things left through the night, through the crowd, till the end of the road. Travel on beyond the dawn where everyone knows. Faces familiar, a place I'd call home. If there's anything, anything I'd ask about in the end, where will I wake up tomorrow? 听了两位重量级歌手演唱的歌，那我这首呢，毫无疑问啊，能听出来是陈奕迅。而这首歌的英文版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这个 Sleep Alone， 来， 那国语版的就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哈， 不错的歌曲啊。陈奕迅这一唱那感觉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这个国外歌手在唱歌，就是一个英文歌手在唱， 叫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不好意思啊，我总是很大家很经典的那句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混淆啊。其实它是国语版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的英文版啊。 对， 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毕竟是一个天生的歌者哈，天赋在那儿摆着呢啊，怎么唱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 是 因为可能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啊，听的歌特别特别的多，就是有的不管自己爱不爱听都得听，听了太多之后，你就像吃了太多东西之后，你一定知道哪一个是你爱吃的，对吧？你特别特别爱吃，你恨不得每天都吃。但是不爱吃呢，我们经常说苦瓜你也得吃点，对不对？ 苦瓜其实挺好的， 但是你肯定不会顿顿饭、每天三餐都有苦瓜。 你所说的那些你不爱吃，真正不爱吃的其实是那些加了 香菜， 加了苏丹红的颜色都不对了的、哦、那种香肠啊、什么那劣质食品啊、那是咱们你肯定拿着这张碟你也不想听的那种东西。就但是呢，他有这个，他有这能力，他有这个什么机缘，他就巧合， 有各种渠道， 他就有这渠道、 啊、 他就出了这么一张碟，他还通过各种办法他送到你手里来了。 对、然后你就听一下，你也不是说不尊重，但真的确实这世界上东西就怕比较啊。 对，你一听这个就不是老汤那个 不对味儿、啊、 纯活老汤那种。 就我这个店里我没法经营这个 啊 对吧，这丢掉我们的整个品味的了啊。悠悠想要马甲线，他说明天就要和舍友一起去日本庆祝博士毕业5周年。 好选择、啊、 听友们，我们的听友当中 博士毕业了， 博士怎么那么多呀？ 而且还都毕业5周年了呢， 好像从毕业就开始计划一起旅行，终于要出发了、 你们应该好好的，因为你们够苦了、 这个季节很棒啊。不知道你们是去泡温泉到北海道那边看 漫天大雪， 深深的雪子啊、嗯、你这一上博士完了以后，然后又五年过去，你想你一辈子，你其实你一辈子过了已经一半小半个了，对吧？所以应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对，而且姐妹们的旅行特别开心啊，比当然你跟另一半出去旅行有另外一种爱情的那种快乐哈。 嗯。 但是女孩子在一起吃吃吃，拍拍拍，买买买，照照照，哎呀、嗯，你想你男朋友能给你一直照相吗？对吧？能让你哎，你摆个这个 pose 啊，那个咱们去那个店看看吧，逛逛吧，买买吧。他肯定愿意的话也是勉为其难，但是女孩子 能凑成 姐妹们到一起啊， 您能凑成这么一场确实很不容易、嗯、因为你看我跟哥几个玩了这么多年哈，以前我们也每次都说下一次咱们绝对，比如说咱们绝对的下一场啊，咱不这么近了，别老什么怀柔了，别老什么这个什么， 咱们走出北京， 咱必须下一场啊，咱必须日本北海道或者是 走出国门， 对，咱必须咱来一圈，咱那边音乐节什么，咱必须在那边泡个温泉什么的， 怎么 然后都说好了 没成型呢， 都说好了， 对，这个那个 别说北海的好了，连北海都没去真的是很难成型，到、 这个、 到了就各种原因就不行， 这个需要一个特别强有力的组织者啊，一个行进和执行力很强的，另外就是大家真的这个人心所向啊，必须得全部都是全力以赴，我好好工作三个月啊，我这一年给自己四次啊，春夏秋冬四季和姐妹们出去啊，如果不能四季两个 很难， 对吧，上半年下半年，反正我身边有啊，就尤其是40多岁以上的男子，他们就一定组织，像我哥哥他们就是一定组织，因为他们律师工作压力非常大，然后就需要这样的一个释放、嗯、他们就跟自己的另一半说好了，就是你要转换观念， 这都理解， 就是 理解 必须的啊，我们也不长，可能就6日2天啊、嗯、去一些好吃好玩的地方， 就别把自己喝垮了就行、嗯、 他们我觉得现在人不是喝酒了，都已经很懂得养生了哈， 对， 就是更重要的是那种不想工作不想家庭可以回归我是个男孩那种心理的感觉， 玩起来 是不是，我很懂你们男人，对不对、 玩的稍微、文明安全些就行了，没什么别的不好、 哦、去大阪， 对、啊、 你去大阪一定要吃一个非常好吃的拉面， 大阪拉面 不，而且那个拉面是什么呢，就我们说我在晚上不吃那个，不说吃哈，但是我不说肉嘛，它是在这个街头的，你懂吗，以前日剧里那种， 那个不止日剧， 就是那个冒着， 这种文化已经在很多剧里出现了， 冒着那个白烟儿， 嗯， 特别特别 好，在2046里也出现过，在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的一个科幻片里都出现过，就是说世界城市都可以毁灭，但是拉面不灭，都很多那个文化食文化都渗透进去， 但现在你知道吗，就是我国的兰州拉面现在也进入、嗯、 对呀、啊、 日本，然后很受欢迎， 是，那但是要小心啊，那个里边不要加太多的那种 添加剂啊， 对，磷酸之类的， 哎呀这个说起来就兴奋，因为马上就年底了哈， 嗯， 12月可能有很多朋友年假一直没有用完，就要集中的用一下了， 是， 玩玩吧啊，一年了辛苦了。The failure of frosted flake could. He tried to sell hesitation wherever he could. By some doubt, feel free, he allowed. My friend, it won't hurt. Luckily.

真的长达快十年了的片花没有产生，哎，他们怎么不换一换片花呢？ 啊，对， 基本上我们没有听过，我们前第一二三四年的时候都会片换，第五年我们还在换片花， 换了换， 后来摔了吧，摔了吧啊！ 后来我发现这个片花呢可以换，但是呢基调不能动，倒好，但是我们后来动了基调，就比如说刚才也是同样旋律、同样的这个结构，但是我把它变成波塞诺瓦，后来我又把它变成那个校园民谣，都试过哈，这个。基调就是等于风格编曲基调变了， 对， 就不行。如果你是一直是这种钢琴小提琴这种曼妙的，那你基调不变啊，我估计还行。但是既然这一版最成功，我们也就不用那么。 对，这是2007年哈，人生仿如初见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听到的。一晃到明年就12年了。明年呢也非常荣幸的还有在夜里陪伴你两个小时的机会。依然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我是女友韩丽。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不出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挑剔，欢喜忧郁，乐此不疲。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 find peace when I'm confused, and I find hope when I'm let down. Not in me, me in you. It's in you. I hope to lose myself. 来自 Switchfoot 这首歌曲的名字就是一个字，你 Y-O-U-U 你唱的就是你， 可别小看这个你哈。 对， 但凡能够在此刻被你想起的那个人，大概都可以在你的心里啊，这个翻天覆地，既能带给你开心，也能带给你伤心。其实每一个能伤到你心的人，都是因为你给了他机会，对吧？因为信任啊，因为那种放下松弛等等等等。其实这个呢，就足以说你信任一个人，或者你选择这个人，他就是双重代价的，对吗？ 是的。 要么你就是拥有了一段亘古不变的感情，要么可能就是收获了一个教训， 让人家玩死你。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我们中国人总是说事已至此啊，有很多东西呢，它既然有一个止点啊，就终点，就到此为止啊，这是一个成年人必须要认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局论啊。就是感情当中如果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就不要让它再节外生枝了，对吗？ 啊，你这是挺明白啊。 我特别明白，我以前不明白，但是人都在成长嘛，对吧？你如果说25岁不明白，35岁不明白，如果你40多岁还不明白的话，那你这不就是自己倒退吗？对不对？ 是 啊， 你应该是把这个 看得透透的， 可以，对，你可以就是刹车在自己的脚下，对吗？然后那个油门也在自己的脚下，能够当好一个老司机真的很不容易。就是 还有就是哈，就是当你已经无法就是神志能够清醒，或者说能够让自己正确的面对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够的话，其实真的，我们为什么说要交朋友，或者说人生不能少了挚友，闺蜜也好，哥们儿也好，就是真的得有在你人生迷茫或者是做出一些傻事儿的时候， 能有人真的勇敢地站出来告诉你不能再这样了。 我跟你说啊，人就是这样，物以类聚。 嗯， 你迷茫或者你犯浑的时候，你的那些朋友不一定就比你好到哪儿去。这个我还真不是看不起这个每个人身边的这个群落，但是呢，你很可能，你别说朋友了，就是你父母，如果他是个糊涂蛋，他养的就是你这么一个糊涂蛋，你在犯浑的时候，你周围的那朋友物以类聚，他们可能也是一帮糊涂蛋，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知道吧？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人在每一天，或者说你选择一个工作也好，选择朋友也好，都是在提升你自己啊。如果你还是原地打转，原生家庭的那一切都没有提升的话，那你当然就是在一件事情上还是过去那种，我觉得是那种低级的处理方式吧。 是啊， 这个是挺重要的。我们老说希望你能够跳出过去的圈子哈，拥有一个让你更有提升感的地方。 所以 这很重要。 老话说的糙但是有理，这爹糊涂儿子就混蛋，就是这种这个。 但是我觉得你长大以后这一切不能再，就是说 不能再混蛋了，是吧？ 不能再觉得是你父母对你有绝对的原因。 您狼战山丘，背来为奸，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怎么办？你就是得洗白白，洗清自己，彻底从心灵上啊，彻底让自己幻化成另外一个，就是认识度提高，然后让自己去学识提高，学另外一套东西，从自己的本性中，并不是说只是让你知识渊博，是让你真的学会如何让自己的心灵渊博才行。 对，要立体的思考，包括你每天浏览那么多的新闻啊，看那么多的大千世界里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可能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思考一下，对吗？在思考之后呢，其实它会变成你在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当中有所帮助的东西，对不对？你看，我们总说这一件事情上，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面，那有的人就会觉得绝对的对，绝对的错，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判决。我觉得只有法律，只有在法庭上，对吗？才有这个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判决。 所以人的性格是或者是人的秉性，可以这么说，叫秉性，是最难去改变和学成另外一套秉性的。如果你能学出两套秉性来，你基本上可以当一个就是说间谍式的人物了，就是说可以当一种非常非常魅力十足的这么一个百变先生。这种人才不多见，真的不多见。 凡人基本上 是 不会的啊。 突然那几秒，好像天使飞过，看着你微笑，那段时间都静止，远远的注视，仿佛爱情就该如此。为所爱的人，在我心里留一个位置，虽然那前方模糊，可是想法清清楚楚，比所有人都渴望你能幸福。我站在你不远处，默默地为你祝福，把对你的爱藏起来，放你去寻找追逐。我站在爱的不远处，不在乎受好多辛苦，当你孤单时想起我，那是我最大的幸福。期待每一段都有记载，每一个眼神我都想要收藏起来，不害怕寂寞，不介意有没人明白，已经快忘了很久前就在这里等待。虽然那前方模糊，可是想法清清楚楚，比所有人都渴望你能幸福。我站在你不远处，默默地为你祝福，把对你的爱藏起来，放你去 我站在爱的不远处，不在乎守候多辛苦，当你孤单时想起我，那是我最大的幸福。我站在你不远处，想起我，那是我最大的幸福。 How many should haves, how many should have nots, how many hours we had lied between us. For two basically well-intentioned people, it seemed to me a failure just to mean us. Is it a lack of self-regard? It should not be so hard.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Is not enough, then what's enough? I am listening. If love is not enough, then what keeps the moon bright? What keeps the ocean glistening? Oh, you say it's you, I say it's me. If love is not enough, well then what else can this be?When I get up to see the powers that be, I know there's only one question that I will bring. Hey, how can two sane people look at the very same love and se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s? Oh, it hurts to say the heavy stuff, so we'll say it lightly.I am amazed at how often I catch us both smiling, if only slightly, but it's saddening. Oh, it's maddening. I wanna know. If love is not enough, then what's enough? I am waiting. Tell me, is there something I should know about the thin ice on which the survivors are skating? These days you say it's you, I know it's me. If love is not enough, well then what else can this be?I will crawl my way up out of this bad, bad, bad, bad dream. Because I love you still. Oh, I love you still. Oh, I love you still. If love is not enough, then what's enough? Can you hear me?Sick of the burns on my body from the good loves that seem to explode every time they get near me. What else can I say? What else can I say? love is not enough. We will go on loving anyway. We are stubborn that way.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23:54了，本来以为还会有再听几首歌的时间。 是，今天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并不是最后一时段，我跟韩丽聊了聊一些那个一个某些谨慎的话题啊，某些这个群落性的话题。但是在这之前，我就有时间过得特快的那个感觉。我忽然发现，哎，怎么又该我开场了？怎么变成我开场的？那就是已经到最后 一时段。为什么明天晚上不让我来了？ 对。 对，已经是星期四的晚上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红人这位格林 King 蒋小树，已经培育到了2米11啊这个高度了。也谢谢所有的小伙伴的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听歌，感受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 是， 最后这首歌来自 Penny 的2018版的《你要的爱》。 可2018也马上就要过去了。 晚安。 晚安。 让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那像个大男孩风吹又生活自由自在，还是忐忑不定、哦、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宠坏。